普少怀不羁之才，游于江淮，学于中南，以屠龙之术计时于公崖谢雨数十年，带着这身残疾，早已断了出将入相的响头，愿意扶除你大人名下，佐你为凌烟阁名臣，你可肯接纳呀？田文静愕然注目乌斯道，见乌斯道一脸庄重肃穆之容，不像是讥讽挖苦，这一身雍容华贵的气度确实又有别于一般清客募兵寒简阿谀的奴下，不禁缓缓坐下。我如今处境你可知道，你在诺敏忠诚那里不比跟着我这个小小部院堂官强得多吗？哈哈哈！你如今处境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山西亏空，你奏而不实，察而不明，正是进退维谷、捉襟见肘之时。我不趁此离了这座冰山来欺你这棵梧桐树，一定要等这里树倒猢狲散时才就时于你吗？田文静听他这番话争了半日，深叹了一声，哎，无论是真是假，我都感你这份情，只我眼前就过不去这座火焰山，谈得上什么梧桐树啊？诺敏是一堵硬墙，恐怕碰破头也过不去了。诺敏此人好大喜功，务须邀宠，其实读书无作文胆，磨剑无破敌胆，你是被他的虚张声势吓住了。告诉你，山西亏空天下第一，只是你田文静查得不得其法而已。乌斯道斟了两杯酒，一左一右递给两位夫人，让他们饮了，莞尔一笑，其实他玩弄权术，欺得了一时，欺不得永久，欺得了小民，欺不得士绅。当今天子聪察前段，以诺敏之志，岂能终邀恩宠啊？田文静越听越惊，这些话都是埋在自己心里的话，显而易见的弄虚作假，偏自己就查不出来。这个乌斯道既在诺敏衙门当清客，或者知道其中的情敌，他又为什么要弃大救小，弃荣救辱，投靠自己这个倒霉的小吏呢？寻思着，又怕今晚遇乌斯道也是诺敏设下的圈套。您说，先生的话很中听，只是有几分可信呢？诺敏大人天子信臣，你何以断言他是冰山呢？你瞧得见我是个摊子，其实你还不晓得，是李卫见我投诺敏门下的，年羹尧和我也不陌生。实言相告吧，我这个人既做不了官，又好酒喜色，又有点才，不肯轻易自弃，自然想找个扎实一点的靠山。天地间，礼义廉耻、酒色财气八个字，恰如五香侯八阵图，廉为生门，财为死门。诺敏从死门入，焉能从生门出啊？如此心地实践，田文静不能不买账了。他举杯一饮，起身一道：“但库中存银账目核对了三遍，确无差错，情必手脚怎么做的，愿先生教我。 莫齿不忘你的大恩。不要说莫齿的话嘛，只我前半生历尽坎坷，后半世想酒色自娱，我和你约定一下，你外放知府，每年供我3000两帐头之资，升迁道司每年5000，开府封疆每年8000，答应这个数，我替你打赢眼前这场官司。田文静死死盯着乌斯道，足有一时才说：“成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好，乌斯道顾盼凤姑和兰草。咱们似乎还有点后福，田大人，你查看过藩库没有啊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头一件事就是清查库银，共存现银305万4211两，与账目一毫不差。都用桑皮纸包裹，我都拆开看过，是京锭呢还是台州锭呢？都不是，是杂银，约有30万两，是50两一锭的台州足文。吴思道狡黠的眨了眨眼，把手中折扇展开了又合住，半晌才咯咯笑道：“明白了吗？”田文静尚在懵懂，吴思道又说：“既然火耗银子已向户部申报，藩库里就不该有杂银。”这就是说，他话没说完，田文静已悚然而悟，兴奋地站起身来。哎呀，说的极是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？这就是说，库中实存银两仅30万，其余的都是临时凑出来对付朝廷的。阿弥陀佛。乌思道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足下此刻总算是酒醒了。”就在田文静与吴思道在灯市小饭馆计较山系亏空清查办法的时候，新任乾清门二等侍卫涂礼臣急召来到了坐落小东关门内的巡抚衙门。涂礼臣是原抚远大将军涂海的孙子，以祖父功勋恩荫车骑校尉，在黑龙江将军张玉祥麾下当差。当时罗刹国哥萨克骑兵时有剿边事件，涂礼臣曾乘夜带18骑士攻袭盘踞牧城的贼营，擒斩罗刹国马哈罗夫将军，被雍正称誉为铁胆英雄。刚20出头，已经身经10余战，几次死里逃生的人了。虽说这些晋封二等侍卫，职务仅是平调，但一见皇上，历次黄马褂，赏双眼花翎，掌管了乾清门听政处官房。谁都明白，此人晋升一等侍卫，只是早晚间的事了。胡礼琛在巡抚赵弼前蹬着下马时下来，随行的20几个少年护卫也一起滚鞍下马。巡抚衙门前的哥什哈见这阵仗，知道来头不小，早有一个厮昏堂官疾趋而出，直到涂礼琛面前打签陪笑：“大人万福金安，敢问大人尊姓台府，在哪个衙门恭喜呀？”胡礼琛傲然抬起头，没有答话。巡抚衙门门口一溜8盏灯，16盆烟火盒子，地老鼠起火烟花，放出5彩6色的光。 照在他清秀冷峻的面孔上，像一尊石像一样默然不动声色。一个随行护卫闪过来答道：这是我们屠军门，刚从北京来，要见诺敏传旨。 扎！ 那门官胆怯地看了看涂里琛，磕头说道： 没有接到滚单，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请屠军门暂候，卑职这就去禀报诺忠诚。 不用了。涂里琛点点头：我不爱那个虚礼，所以一路都不用滚单勘合，你也不用禀报，我自己进去就是了。 说罢转脸将马鞭子扔给一个随从，那门官这才看到 涂里琛从左耳到颌下有一道四寸多长的刀痕，在焰火光下闪着可怕的殷红的光。他还想请示，看了看涂里琛居傲的目中无人的神情，嗫嚅了一下往后退去。涂里琛不再说什么，雪亮的马刺在石板道上发出叽叮叽叮的金属撞击声，以礼来到仪门前，就着灯看时，楹联上写着：上联简命驻并州，感贫年旱患遇灾，创者立，废者兴，骄者身，扬者后，寝食服皇，纯以济民尽臣职。下联使君统尽省，听百姓歌功颂德，粮以安，碗以化，节以转，旗以登，贤劳备至，力能造福，气天心。不知怎的，涂里琛嘴角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，回顾左右说道： 诺敏大人当得起这两副联语，这志向不俗啊。 说罢便旁若无人的进来。巡抚衙门内衙正在元宵宵夜，西花厅前一片空地下，几十个清客相公，一大群师爷，众星捧月般的将诺敏簇拥在中间席上，觥筹交错，人声嘈杂，一个个吃酒吃得红光满面，两厢生黄齐奏，十二个女伶一色罗襦绣裙，梳广袖，一帘布翩翩起舞，歌喉猎石穿云，淡妆多态更低低，频回盼来，便认得琴心仙许，玉换合欢双带，既画堂风月相迎，清贫浅笑娇无奈，待翡翠平开，芙蓉帐掩，休把香罗暗解，自过了烧灯后，都不见踏青挑菜，几回凭双燕，凝丁深意，往来却恨重怜爱，约何时在，正春浓酒困，人闲昼永无聊赖，燕燕睡起，犹有花梢日在。涂里琛混在家人里看的时候，诺敏斜坐中间，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甩在以后，冠玉一样白皙的面孔上，一双不大的三角眼，唇上漆黑的髭须恰似隶书的一个一字，穿着玫瑰紫奢里猴皮袍，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，翘足而坐，双手随月打着节拍。涂里琛不禁皱了皱眉头，他是个奉旨先下来看看诺敏这个人，然后再传旨的。 见眼前这个糯敏，他实在想不出平日里做牙办差是个什么风范，居然在半年之内就把积欠了几十年的山西藩库储值的刮清水白。正想着呢，见一个师爷凑到糯敏耳旁低语了几句，糯敏坐直了身子，咯咯一笑， 这个乌丝道，我不过瞧着年大将军和李卫的面子收留了他，月俸是头一份，又是个残疾，一点差事也不办，怎么到吃里扒外呀？田文静私通的那个婊子拿到没有啊？ 拿到了。那师爷一脸愚笑，凑趣的说， 真是个人间尤物，府台要不要叫他？不要，先求到牵押房后耳房，等处分田文静的旨意到了，一并连人证劫往北京。 涂里臣觉得已经完成了雍正的先看人后传旨的差事，嘴一努，一个哥斯哈立刻闯到其前，大声说道， 御前带刀侍卫涂里臣前来宣旨，闲杂人员一概回避，着糯敏跪接。 几个女伶冷不丁的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，慌忙闪了开去。糯敏一惊之下站起身来，却见涂里臣双手捧着黄绫覆盖着的诏谕，庄重的走到了席前，忙笑道， 哎呀，天使到了，我竟一点也不知道，不罪有罪呀，请大人稍后，我更衣就来，设香案。 涂里臣微微的点了点头，将赦书交随从捧着，也套上了皇帝赐的黄马褂，弹了弹前摆，走到香案前南面而立。早见糯敏朝珠袍服击趋而出，伏地叩头道， 臣糯敏恭请圣安。 圣公安。 胡里臣朗声答道， 糯敏听旨。 说罢斩读圣旨， 奉朱批，糯敏前奏甚明晰，堪为可嘉。山西之清理亏空，可为天下一鉴。着发各省，会同督府商酌效法。山西通省亏空200余万，诸物废弛。今糯敏到任半年，料理清楚。钱粮分离皆有着落，且将前任之谦累及现任无辜而各省封疆大吏，若肯如糯敏之实心办事，天下事何有不办之理？糯敏实可为天下辅臣中之第一者也，他省督府当愧而笑之。金着糯敏加尚书衔，赏单眼花翎以资奖励，钦此。糯敏听了忙连连叩头， 请涂大人代奏，臣糯敏何德何能受主上不赐深恩，唯当以国为家，忠于爵职，定将三晋治理的道不拾遗，也不庇护，方负主上托付之中。 这是早已和幕客们商量好的答辞，雍正是个求实的人，拍马说不定拍到蹄子上，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的套话也未必愿意听，不如实打实的从自己差事上说，反而更切圣意。果然涂里臣脸上泛起一丝笑容，双手扶起糯敏， 啊，圣上宵干焦劳，一心求治，诺大人体恤圣心，

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诺敏说着，目视左右，叹息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文静不该在清查亏空时弄一个歌妓养在驿馆，弄得省城议论纷纷，这实在有辱官监呐。我虽不计较，下头人却咽不下这口气，已经将那个女子拿到府中，这件事也要请涂大人试下，怎么样周全了各方体面，又不至于使田大人有所误会。”涂里琛绷得紧紧的面孔突然松弛的一笑，只有这么一瞬才看得出他刚毅凛寒性格的另一面，竟带着一丝天真无邪的孩子气。在诺敏的导引下，涂里琛也漫步向上席走，一边回答：“这是你巡抚职分里头的事吗？我管你这些事做什么？你和田文静为了亏空一事打亲命官司，已经朝野皆知，这点子风流罪过也只算锦上添花罢了。”诺敏一边陪着坐了，一边寻思着这个少年新贵这番似实若虚闪烁不定的话，说道：“我和文静兄并无私怨，是文静硬要挑剔不肯放过，幸亏盛聪高远明察秋毫，不然这冒功邀宠四个字诺敏如何当得起呢？啊！”一边笑着，他一边吩咐着继续开宴。便见门上厮昏的哥什哈进来报说：“田文静大人特地前来拜会钦差大人。”听这一声，花厅前几十名领顶辉煌的官员，从布政使、按察使到各司道，及一大群行名钱粮师爷，还有省城十几个近身奇宿一起扫兴，面面相觑着停了住，站起身来，不知这个年交逆牙的过路钦差又要来寻什么晦气。诺敏向着首席稳坐的涂里琛略点头致意，忙着起身离席，也是一脸张狂。涂里琛这才领略到田文静在太原着实犯了重物了，他不动声色，端着酒杯沉吟。只见田文静穿着露丝补服，戴着白色捏玻璃顶子，脚步匆匆地进来。田文静和诺敏相对一一，二人目光一碰都闪开了。听说钦差涂大人到了，田文静扫视着众人问道：“在此地吗？容下官叩请圣安。”涂里琛这才看出田文静眼睛原来近视，自己身着黄马褂居中而坐他都看不清，莞尔一笑起身道：“我就是涂里琛。”田文静这才转过身来，跨前一步甩了马蹄袖，双膝跪下抗声说道：“钦差西路宣旨使臣田文静叩接钦差山西宣旨使涂里琛，臣田文静恭请圣安。”钦差叩接钦差，这本来是实情，但确实是一句多余的话。众人见田文静一副天不管地不收的强相模样，想笑又都不敢，一时诺大宴宴上寂无人声。 只听远处衙外开锅西粥似的爆竹声隐隐传来。是时漏下三更，已是正月十五子正时分了。涂李琛也被田文静弄得一愣，但他此时口含天线，手握重拳，哪里将田文静放在眼里，略一顿，冷冷地说道：盛公安，钦差涂李琛愧领你的大礼了，你别忙起来，有奉旨问你的话，臣恭领圣训。奉旨问田文静，胡里臣说道：田文静乃京师罪而小吏，奉旨往西大营年羹尧处传旨，原系专差，并未奉有沿途采风干预地方政务旨意，何故无事生非，妄奏山西巡抚诺敏贪功邀宠，取媚当今，朕原是可欺之主吗？说罢便盯视田文静。田文静从容不迫，扣了头答道：臣奉旨西行，原是专差，但原在户部以吕蒙言旨，限期清理山西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诸省财政，旨意以记当叫黄始成收存，是以臣过问山西亏空一案，并非以钦差身份横加干预，乃是以户部司官身份查看山西藩库，臣与诺敏位分悬殊，且无夙愿，正因主上非可欺之主，不敢渎职轻纵，启圣上洞见烛照。这个话大出人们预料，连诺敏也不禁愕然，顿时脸涨得通红啊，很想插一句问：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以户部司员身份查看的呢？但现在涂李琛是代天子问话，无论何人插口就是欺君，只好干咽了一口唾沫，下死眼盯着这个无端来山西搅闹的刺头官，心里的火一拱一拱往上窜。涂李琛也大感意外，但此时也只能遵旨问话：今山西通省亏空，弥补齐全，而既查清，银账可相符？分文不差。既然分文不差，而无端污人名节，事成何理呀？事成何心呀？足证朕心，许诺敏为天下第一辅臣，见人不拗。若诺敏有一丝一微欺隐，朕亦无言对天下辅臣矣。问尔田文静，还有何言对朕？勇霸目光咄咄，逼视着田文静不语。田文静舔了舔嘴唇，雍正的这些话刁钻凶狠到如此地步，是他和乌斯道都没有想到的，而袒护诺敏到这个份上，更使人始料不及呀。如若再继续萧萧质变，那就不是与诺敏质对了，而是直接扫雍正的脸了。田文静沉吟半晌，叩头答道：臣愚昧，诺敏确系天下第一辅臣，万岁问至此，臣还有何言可对？夫为圣才。涂李琛目光灼灼，断喝一声：来啊，割掉田文静顶戴，铡！两个亲兵答应了一声，走上前去。田文静却将手一摆，煞白的脸 双手抖着拧下捏玻璃顶子上的旋钮递了过去。涂里琛微微一笑，亲自上前双手搀起田文静。 田大人，不要这么懊丧啊，办砸了差事，革职去顶子的论千论万，宦海沉浮平常事，挂冠可做半媒人。来啊，且吃酒，我为大人压惊。 糯敏便忙着让人斟酒，双手捧过来敬给田文静。 文静啊，到今一月有余，书失主人之道啊，想一想，不过噩梦一场，恍若昨日之事。这里涂大人可作证，兄今遭圣上严旨切责，并非兄弟进谗，料想文静回京，朝廷必定还有恩旨的。 田文静听着糯敏这些虚情假意的慰劝，也不言声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向众人亮了杯底，径自扬长走到上手桌前，翘足而坐，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。涂里琛见他如此胆气，刹那间心一动，闪过一个念头，此人豪杰呀。糯敏却高兴得醉了似的，背着手兜着圈，只是想笑又怕失态，众人都以为他在搜索枯肠作诗，却见他手一摆说道， 把大爆竹放起来，放焰火。 随着爆竹砰砰闷雷般一声接一声响起，十二香焰火喷花吐霞，泼雾流光，映的席面五彩缤纷，一轮混圆的月将银灰沙幕似的扑向大地，矮矮瑞光中坐着这群心思不一的官绅，举觞劝饮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须臾酒酣耳热，人们的话渐渐多起来了，开始时议论古董，商议周鼎、秦砖汉瓦，胡扯乱谈，接着便有人说起音律，什么一七、二体、三类、四物、五声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风、九歌，说得唾沫四溅。倒是首席一桌糯敏、田文静和涂里琛，一个无话谈，一个不想谈，一个不愿谈，各自把杯对月出神。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县令咧起着步上来了，捏着眼一一给三人敬酒，一头说， 三位大人怎么闷坐着呀，大高兴的日子，两位钦差啊，怎么吃苦酒啊，我给你们讲个笑话。 说着便盯田文静，田文静看时是博山县令潘贵，这次清理亏空头一个就是清到他头上，心知他必定是来挖苦嘲弄的，一笑说道， 人说攀高结贵，你倒两个字攀贵就都占全了，不过我如今已经不贵了，有什么笑话只当闲听罢了。 攀贵借酒装疯， 大人，我说个真事儿啊，我发科是康熙57年，从濮阳过，错过了宿头，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，只好在一个土岗上胡乱睡下，不想就遇了鬼了。 说到这里，潘贵已经口齿伶俐，不再结巴了。满座的人想听这个老虎压班县令说鬼，都停了议论。只听潘贵说道， 当时7月15，夜里已经凉上来了，后半夜冻醒了我，我扯了扯被子，正要再睡，听见那边有几个人在朗诵诗文。我想这般时辰了，还有人用功，仰脸看时，桥西沙滩上坐着4个人，一个老的约莫50上下，一个40多岁，还有2个都在18、19之间，都是满脸酸腐气。那个老的说，昨日大风雨败兴，今夕大好月色，咱们几个碾题作文一试高低。那3个人说成。于是老者从靴叶子里取出几枚纸团分送3人，4个人闭目攒眉，摇头搔耳，思量破题。这时一阵风吹过来，我打了个哆嗦，心里知道他们必非人类，倒也想听听他们的诗文破题，说不定啊场上用得着的。约莫过了一顿饭光景，才听老者叹息说，哎，今儿闻鸡顿色，只想出一个家破，奈何几个鬼也都随声附和，哎，真的今晚不知怎的只想出一个破题，再也做不下去了。我想呢，这必定是鬼神点化我考场题目啊，我就留了心了。瞥眼见老者接过中年人的卷子，念道，好，事所以而观所由，察所安而人焉愚，妙哉。这个诗文破题有何妙可言呢？我心里倒犯了猜疑，正惶惑间，老者又评说，首句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，只次句看来尚欠包括，你们听我的，事所以而观所由，察所安而焉受收，如何呀？群鬼立时大哗，掌声叹服。老者捻须微笑说，作文这事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你之所以活着时长居五等，而我俨然伏在4等末，实在因我作文题无胜意耳。听他这2年狗屁不通的破题还洋洋自得，我捂着被子暗笑。又听老者问那2个年轻鬼，你们正在英年，才思敏捷，怎么到夜白卷啊？一个年轻鬼说，我们怎么能和老师比呀？你是3副考场的人，虽然不是正经取功名，到底也弄了个顶子戴。我误生乐死，为的就是怕考试，奴钝之才只好往钱堆里钻罢了，还顾得作文。说着这2个年轻鬼从沙地里用手扒出一大堆金灿灿明晃晃的钱，说着，有本事弄钱才是好鬼，如今这世道谁论文章呢？说到这里呀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脖子一伸站起来，大叫了一声，学正来啦，无论是人是鬼，一律以文章定命。喊过之后我就后悔了，万一这4个鬼拖我下水，我怎么应付啊？想不到他们4个一听说无论人鬼一律文章定命，竟然吓得僵立在地，面若死灰，身子抖的化为一团黑雾，俨然而灭。我还以为他们从翻库里弄出银子来呢，走到跟前一看呢， 扫兴得很，都他娘的是些纸钱。 潘贵说到这里，红着脸盯着田文静，嘻嘻的一笑， 嘿嘿嘿，田大人，我讲的这个鬼故事可中听啊。 田文静在晋省折腾了一个多月，履历早为人所知了，潘贵的话里夹着骨头，明指了田文静三赴考场，名落孙山，靠纳捐做官，又借纸钱的事激刺他从藩库里弄银子，无孔不入的搜刮钱财的事。这个故事虽然编的并不出奇，但却合了众人的心了，于是大家随声附和， 对，潘令不愧真命进士，哎，驱鬼有术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嗯，以文章论命，好，好啊。 这鬼撵走了，你老潘有没有在河边打打他的醋炭呢？ 众人一头说笑，都用眼去着隔了顶子尚未罢官的田文静。田文静的眼睛正眼也不瞧潘贵一眼，悠悠望着渐渐熄灭的焰火盒子，半晌才粗重地喘了口气。嗯，你是博山县令，博山上依坡巡视是有18地狱泥塑，在你看来，那些不过都是土木偶人，不足挂齿的，但我去看了却感触良多，那许多的善男信女带了香烟果品前去顶礼膜拜，他们图个什么呢？无非平日淫物贪财，心中暗示之亏，弄这些虚头香火蒙哄鬼神，免遭导火炮烙之灾罢了。他的声音并不高，但句句铮然有金石之音，大家都是有心病的，顿时都缄口无言，指望着哔哔啵啵燃烧着的棒吹火出神。糯敏原本心里极高兴的，新皇登基，群臣百官都还不熟悉，自己就得了一个天下第一辅臣这样的赞誉，这是何等荣耀体面的风光事啊。但不知怎的，面对两个钦差，渐渐的心绪有点不安起来。田文静受责不服是情理中的事，涂礼真这个年轻人何至于就心高气傲到这个地步，宴宴上一语不发，只顾左一杯右一杯自斟自饮呢。想着他就起身笑了， 咱们吃起苦酒了，谁有笑话啊？讲一个给涂大人解疑。 坐在第二桌的一位官员起身来到涂礼琛桌前，捧杯为三人奉饮。 笑话是没有的，卑职是太原县令沙本济，田大人查藩库开出就是卑职陪同的，不是我酒盖住脸作践大人。 当初您要查账，我怎么劝您来着？ 诺忠诚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清理藩库，连参23名亏空万两银子以上的官员，圣祖爷在位之时都曾嘉许过的。大人，我诚罪劝您一句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何况你己不正又如何正人呢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